又照相，又采访，请姑会上好辉煌。我们唐老师好榜样，一个猛子扎下枪，救起一个小儿郎。我们唐老师 永远活在我们心坎上。我呀。 北京时间10点整，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谁，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留着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保管一封特别的信，来人坚称里面有价值百万的秘密，在特别时期需要哲瑞雷恩在场才能开启。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被偷窃而后又被归还的真本书，聪明的女儿遭遇拦路抢劫，300年前莎士比亚的生死之谜竟然需要靠300年后莎翁演员的精彩演出方能澄清真相。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埃勒里奎因为您带来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演播陈光，敬请收听。上集当中，一辆黑色的凯迪拉克一直尾随着佩辛斯和罗威的车，无意之中罗威发现了有人跟踪他们，于是他让佩辛斯把车开入了一条狭窄的岔路。我们被跟踪了，罗威先生安静地说，语气里没有一丝轻浮。上那条路，佩蒂，看看能不能甩掉那只苍蝇。好，戈登。佩辛斯声音微弱，将方向盘一转，跑车离开主路，驶进一条窄路里。凯迪拉克追上来，停下，快速转弯，轰隆地开上窄路追赶他们。我想，佩辛斯低声说，嘴唇微微颤抖，我们错了，这里没有出口，戈登。继续开车，佩蒂，眼睛看着路。这果然是条没有出口的窄路。佩辛斯也没有时间掉头，逃往刚才驶来的方向。佩辛斯粗暴地踩着加速器，跑车往前冲，好像受伤的动物。罗威专心看着后面的路，凯迪拉克继续往前追赶，可是还无意超前。也许是太阳仍然很高，或者车里的人担心攻击得太早了，佩辛斯的心脏扑通扑通直跳，好像在打鼓。一阵晕眩之间，他谢谢所有的大小神明让他冲动地请戈登罗威陪他同行。他坐在旁边，高大的身躯安定了他的神经，他咬一咬牙，低身握紧方向盘，睁大眼睛，稳稳地驶在颠簸的窄路上。这不是条平坦的公路，而是饱经摧残的碎石路。他们坐在椅子上又跌又撞的，凯迪拉克继续跟来。路面越来越烂，越来越窄，前面出现一排树遮着路，放眼望去不见人家。佩辛斯的脑袋里闪过各种景象，死寂的树林，少女遭袭击， 护花使者遇害，威斯切斯特凶杀案，他被肢解的尸体躺在路旁，罗威在旁边淌血，命在旦夕。然后在迷雾中，他看见黑车赶在他的旁边，但是无意超车。继续开，戈登罗威大叫着从座椅上站起来，迎着扬起的风，佩蒂，别让他吓着你。黑车深处，一只套着黑袖子的长手精确地做出了一个动作。凯迪拉克开始逼近佩仙斯怒吼的小车，好像要逼他滑出路面。他冷冷的一颤，才明白来人要他停车。想打架是吗？罗威咕哝地说。好，佩蒂，停车，看看这家伙到底想要做什么。有那么一瞬，他抬头一瞥，看见旁边的年轻人全身戒备，准备随时弹出去。绝望之余，不知从哪里涌出来的勇气，他想着故意开着跑车去撞凯迪拉克，来个两败俱伤。他常常读到这类事情，从来不曾质疑这种冲动或者举止。可是现在碰上真实的情况，他忽然泪水满眶，知道自己不想死，活着还是有些奇特的甜美滋味。他骂自己是个笨蛋，是懦夫。尽管如此，他依然紧紧地握着方向盘。经过一番激烈的挣扎，他的脚放松了加速器上的压力，盲目地找寻刹车板，跑车慢慢地停住。佩蒂，把头低下，罗威低声说。别插手，我可以感觉到他是个坏顾客。 啊，戈登，别乱来，拜托， 把头低下。凯迪拉克超前了，掉了个头，霸道地挡住去路，接着低吼一声打滑停住。然后一个经过包裹的深色人影，佩辛斯气喘如牛，戴着面具，拿着一支左轮手枪从车子里跳出来，奔向了跑车。戈登罗威猛喝一声，跳出小车，直直朝蒙面人跑去，直直朝着左轮手枪冲去。佩辛斯晕乎乎地看着事情的演变，这怎么可能？好像电影，他想着。那个散发着蓝光的武器，凶恶地对准路上的年轻人，有些不真实。接着他大叫出声，枪管吐出邪恶的烟雾和火星，戈登罗威应声倒在了模糊的碎石路上，好像树木被砍倒了。他的身体弹跳了一下，鲜血溅红了旁边的碎石，烟火窜出枪口，仿佛魔鬼舔食肉块。蒙面人敏捷地踩上车子的踏脚板。 你这凶手！ 佩辛斯尖叫，挣扎着离开车子。 他死了。 他想，死在了路上。 戈登！天哪，我要杀了你！ 他喘着气，伸手去抓枪。枪狠狠地打在他的指关节上，他被抛回座椅，疼得钻心刺骨。才明白过来到底出了什么事。佩辛斯萨姆就此就完蛋了吗？面具后面发出一个粗哑的经过伪装的声音。 别动，坐好，把纸给我。 左轮手枪在眼前的迷雾中挥来挥去，他惊愕地看着自己的手，关节流血了， 什么纸？ 他喃喃地问。 纸和信封，快！ 这个粗哑的可恶的声音冷漠无情。忽然他完全明白了，萨克森信件，信封，不祥的符号，戈登罗威就是为此而死的。他伸手去摸手提袋，脚踏板上的人一把推开他，扑向袋子。很快 快后退，左轮手枪仍然威胁着他。裴新思开始爬出跑车，可当一个不可思议的声音在他的耳边爆响，听起来好像世界爆炸了。一声呻吟，他往后一跌，仍是半清醒状态。他朝他开枪了。他再次睁开眼睛，挣扎着要摆脱天旋地转的感觉时，凯迪拉克移动了。一瞬间，大车怒吼着倒车，尖叫嘶鸣，风驰电掣地经过他的身边，开往他们走来的方向。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埃勒里奎因经典悬疑小说《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欢迎您继续收听。佩辛斯拼命地爬到路面上，罗威仍然躺在碎石路上，肤色惨白，没有动静。他摸索着他外套下的心脏部位，还在跳动。 戈德，戈德， 他啜泣着。 我真高兴，我真高兴。 戈登呻吟着睁开眼睛，挣扎了一下，哎了一声，又缩了回去。他茫茫然地说： 佩蒂，怎么了？他…… 佩金斯哭着说： 戈登，你哪受伤了？我一定得送你去看医生，我一定得…… 他虚弱地坐起来，两人一起查看。他的左臂血肉模糊，佩辛斯把他的外套脱下来，他又叫了一声，子弹穿过了他的上臂。 见鬼了， 他厌恶地说，像女人一样混蛋。 来，好佩蒂，把这绑起来，我们去追那个凶手。可是不需要医生，绑一下就好了，走吧。 佩辛斯跪在碎石上，撕下他衬衫的一角，用力扎进伤口。他不肯让他扶起来，而且还粗鲁地把他推进驾驶座，自己跳进车内。佩辛斯把车子掉了头，有些胆怯地跟随着凯迪拉克。开了半英里路后，罗威叫他停车，软绵绵地爬出车外去捡路中央的东西。正是佩辛斯的亚麻布手提袋，袋口大开，牛皮纸信封和写着不祥符号的萨克森信笺不见了，凯迪拉克也不见了。一个小时以后，佩辛斯萨姆小姐趴在忧心的雷恩先生苍老的胸膛上啜泣，颤抖着诉说着打劫的故事和他们不凡的险遇。戈登罗威坐在旁边的花园长椅上，面无血色，可是相当冷静。他的外套躺在草地上，胳膊上的绷带因为血凝固了变得僵硬。雷恩的老仆人奎西匆匆走开去取温水和绷带。 好了好了，亲爱的， 老绅士安慰道， 别太在意了，谢天谢地，事情没有更糟。戈登，我实在太对不住你了。佩辛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你会拿着信封来。我知道理论上有危险的成分，可是我也知道，巡官一向带着枪出门。奎西， 他对着老人的后背叫， 打电话到萨姆巡官的办公室。 但这都怪我。 佩辛斯吸吸鼻子， 我把你的衣服都弄湿了。戈登，你还好吧？我把信封弄丢了， 我要掐死那个畜生。 你们两个孩子很幸运。雷恩冷冷地说，显然你们的凶手不会因为人道的考虑而罢手。怎么样，奎西？ 他气坏了。 奎西的声音颤抖。 福斯塔夫立刻送水过来。 福斯塔夫，戈登罗威很慢地说， 啊，是的。 他没有受伤的手慢慢举到眼睛上面，对雷恩说， 先生，这件事情我要追查到底。 好，可是年轻人，现在第一要紧的是你需要看医生。马提尼医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太糟了。佩西斯，去和你爸爸说话。 佩金斯走到罗威旁边，犹豫了一下，他们对视了一眼，然后佩金斯转过身朝屋子跑去。一辆破旧的小福特缓缓爬进车道，白头发的马提尼医生探头打招呼。 马提尼， 雷恩先生叫道， 真幸运，我有个病人给你。戈登，不要动，你真是毛毛躁躁。医生，来看看这个年轻人的手臂。 医生看了一眼凝固了的血迹，简单地说， 水。 一个肚子滚圆的小个子福斯塔夫匆匆端上了一大盆温水。黑色的凯迪拉克当天深夜被丢弃在布朗斯的道路旁，这是萨姆巡官带着满腔怒火努力调查，加上威斯切斯特的警察协助的结果。经查证，这是一辆出租车，艾文顿的租车商人显然很无辜。前一天早晨，一个高瘦的人租走了这辆车，他全身严密地包裹着深色风衣，不，其他的他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在雷恩的建议下，埃文顿电报局的职员也接受了询问，其中一人记得穿深色衣服的高个子来去匆匆。凯迪拉克被找到了，高个子如何得知牛皮纸信封的事终于明了，但是高个子和被偷的信封可就无迹可寻了。第二天早晨，一行人沉默地坐上雷恩先生的车子，离开哈姆雷特山庄。佩辛斯想，竟然才星期六。佩辛斯的跑车留下来了，年轻的罗威先生左臂悬吊在脖子上，赌气地坐在雷恩和佩辛斯之间，皱着眉头拒绝说话。雷恩满腹心思，泪水在佩辛斯的眼眶里打转。 亲爱的孩子， 过了一会儿，老绅士说， 别怪自己怪得那么苦，这不是你的错，让你碰上这么大的危险跑到这里，我还不能原谅自己。 可是我把信笺搞丢了， 佩辛斯呜咽着说， 那也不是什么天大的事，我想那东西丢了我们还是有办法的。 罗威忽然说， 那您为什么要发电报呢？ 雷恩叹了一口气， 我想到一件事。 他说完又陷入了沉思。德洛米欧在马提尼大夫的房子前停车，医生一言不发地爬进后座加入他们。他快速地检查了年轻人受伤的手臂，然后点点头，往后靠，闭上眼睛准备睡觉。他们进入市区时，雷恩先生打起精神， 戈登， 我看我们最好先送你回家。 家？ 罗威先生痛苦地说。德罗米欧，到萨克森家。看马提尼睡得那么熟，老人痴痴地笑起来。孩子，心地纯洁的人才做得到。如果你没有扮演裴心思的护花使者，萨克森大宅和平常一样，门禁森严，一样荒凉冷漠。蓄着漂亮的连鬓胡子的管家再度感到抱歉。萨克森太太出门了，看见罗威包着绷带的手，他顽石般的眼睛稍微睁大了几分，一瞬之间他看起来有些像个人了。然而老克拉伯显然以为年轻人的手臂中了子弹是个笑话，因为探视过后他不以为然地说，真是瞎闹，是谁打烂了你的手臂小鬼？同时眼角一直瞄着雷恩冷静的脸和马提尼医生沉着的神情。罗威涨红了脸，握紧没有受伤的拳头。雷恩先生赶忙说，克拉伯先生，我们想看看萨克森图书馆的信件。下集当中，雷恩他们又来到了萨姆巡官的住处。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博物馆的乔特又向萨姆报了案，说他那边出了状况。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保管一封特别的信。来人坚称里面有价值百万的秘密，在特别时期需要哲瑞雷恩在场才能开启。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被偷窃而后又被归还的真本书，聪明的女儿遭遇拦路抢劫，300年前莎士比亚的生死之谜竟然需要靠300年后莎翁演员的精彩演出方能澄清真相。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埃勒里奎因为您带来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演播陈光，敬请收听。 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河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从前进，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情，留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转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从前进，无论何时无论何地

探究隐匿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00，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945，抗战胜利，但神州苦难未改，压迫依旧重重。无独灾民哭嚎，百姓罹难，学生激愤，民怨沸腾，两个中国之命运路在何方？重庆谈判历历在目，唇枪舌剑背后还有多少鲜为人知的隐秘？国际电报字字千钧，兵戈相见之下，中国共产党可以坚定必胜的信心。档案特别奉献，大型纪录片《解放》第一集，风物长宜，放眼量，敬请关注。河路公馆区，座座洋房别墅别有风韵的好去处。 当年这些建筑都是日伪官员的公馆，抗战胜利之后，此处的氛围可绝不像今天这样的安静淡然。 从重庆返回南京的政府高官和军队将领大伸其手，为给各式别墅贴上各种封条而忙作一团。按照规模和档次，这里每一处建筑物的门前都直接挂上了从蒋介石到各级官员和将领的名字。处长、科长和科员们抢不到别墅，就抢民房、抢家具、抢汽车，甚至连日伪办公楼里的地毯都要扛走。当然，所有这些行为都不叫抢或者扛，而统统被称作接收。你贴封条，他撕走，他再贴实你糊上，撕来糊去，随时急眼，互骂不成就拔枪相向，最终殊途同归，所有日伪财产和物资统统进了国民党各路军头和高官的腰包。 首都尚且如此，其他地方能好得了？曾经以为天亮了，却不料比之前还黑。从北平到上海，从武汉到广州，原沦陷区的老百姓彻底在接收面前开了眼。但他们想不到，更黑暗的还在后头。黑暗与痛苦源于压迫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是我们从小在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的时候就早已熟悉的内容。而当在研读毛泽东著作时，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时毛泽东提出的是两座大山。 这篇著名的闭幕词就是愚公移山，他和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被并称为老三篇。 在给与会代表讲过愚公移山的预言之后，毛泽东说，现在已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全国人民大众一起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的呢？而至于毛泽东正式提出官僚资本主义的概念，也是1948年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从两座大山到三座大山，变化就发生在解放战争期间，各种关键究竟在哪儿呢？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不是什么新词儿，自大革命失败后，国民政府在经济上搞得早就是这一套，而之所以在抗战后积累成一座大山，是因为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买办资产阶级已经把它玩到了登峰造极，绞杀人民毫不含糊。美国支援蒋介石不是没有代价的，在中国驻军，控制中国贸易税收，向中国倾销廉价商品，而在民族制造业、工商业就此被打压到几近于无的情况下，众多乍富的国民党官僚能干什么呢？炒金融，囤物资，接下来就是变身新兴土豪地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相互勾结的链条就此展开。 就在毛泽东抵达重庆的第二天，蒋介石已经向国民党各战区司令长官发出密电，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比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随电配发的是蒋介石1933年在庐山上亲笔撰写的剿匪手本。就在重庆谈判的同时，冲突不可避。 冲突是在被毛泽东形容为类似一个脚盆的地方发生的，山西长治地区，史称上党郡。蒋介石以军事行动向中共施加压力，迫使中共代表在谈判桌上屈服。他调集36个军、73个师，并将进攻的重点置于平绥、同浦、平汉和津浦铁路线，企图迅速控制华北、华东的战略要点和交通线，打开进入东北的道路，并抢占东北。1945年8月中下旬，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派了13个师进攻长治地区。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发起上党战役。 山西省长治市襄垣县大坪村坐落着上党战役的总指挥部，双方从兵力上来说数量似乎相近，共产党军队31000人，国民党军队38000人，但论装备配给，双方根本不能同日而语。阎锡山的部队全是美械，而共产党方面呢，战事初期，刘伯承曾经问过太行纵队司令员陈锡联，为什么枪声那么少？陈锡联回答，子弹太少，不敢放。 那么战役结果呢？国民党军被消灭35000，逃跑2000，散掉1000。在实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共产党军队居然全胜，这令国民党方面政界军界普遍感到不可思议。其实这又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呢？国民党军队是在闯进解放区抢东西，共产党军队的人数虽然不多，装备虽然简陋，但他们身后还有当地90000多百姓在为自己的命运而战。上党战役期间，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各参战部队得到老百姓支援小米和面粉300万斤，马料35万斤，以及食盐40000斤。伤员们被百姓从前线上拼死抢救送到后方医治，牺牲的官兵由百姓为他们穿上新棉衣，裹上新棉被，安葬到自家的坟地中。 上党战役是解放区军民在抗战胜利后为保卫胜利果实进行的第一次自卫反击战，也是一次成功的歼灭战。这一仗打掉了当时阎锡山部队的1/3。按照毛泽东的话讲，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的多舒服的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蒋介石不舒服，他怎么舒服得了呢？尽管在上党战役的结果以及国内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他的政府不得不与中共代表团签署了双十协定，但是其中的每一项，大到政治民主化、党派合法化，小到限制特务机关的权力、释放政治犯等等，有哪一项是他能够接受的呢？现在回看，倘若从史实的角度来说，双十协定虽然签署了，可蒋介石独立所属、努力进剿的战令一刻都没有停过。但没过多久，一个让蒋介石更加不舒服的消息从前线传来，被他派出去进剿的高树勋投共了。 这部由美联社拍摄于1929年名为《国民政府领袖》的电影是蒋介石的心头好。在由他发起的训政时期，这部电影就是教材，是要时时看、刻刻学的。 May I introduce to the audience the President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三民主义百岁。 Long live the Three People's Principle。 但国民党高级将领高树勋每次看到这部电影中蒋介石高谈阔论三民主义，都会由衷地发出一声呸。高树勋，河北省沧州人，时任国民党军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和所有心怀正义感的军人一样，他一直对国民党统治阶层实行的苛政贪腐、口是心非深恶痛绝。 身在重庆，当一位缝衣针厂的老板向他诉苦，自己的工人必须向每个特务孝敬10万才能避免被拉壮丁的时候，高树勋拍案而起，撞开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陈诚的办公室。你们这里三民主义只是写在墙上和在书店里卖，就是不在人文中间实行。你给我指出哪一个县实施了孙先生的三民主义。面对高树勋的质问，陈诚无言以对。愤懑之下，高树勋又去找了蒋介石。蒋介石的回应是耸肩点头，然后呵呵。 1945年十月，蒋介石命令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武、高树勋率第30、第40军和新编第8军共7个师及华北民军4.5万人向华北解放区大举进攻。遵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刚刚在上党战役中打了一个漂亮歼灭战的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再次奋起予以反击，史称邯郸战役。战至11月2日，生俘马法武以下1.7万余人，高树勋率国民党军新编第8军及河北民军共10,000余人阵前起义，邯郸战役胜利结束。向美国记者贝尔登讲述自己这些经历的时候，高树勋已经身在解放区，是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座上宾了。高树勋的谈心很浓，他对贝尔登说，我在那边当军长的时候，人们总是奉承我，称我大人、老爷或先生，现在没有人这样称呼我，哪怕我是在纺线，人们一样尊敬我。然而这种生活对我是合适的，因为我是在农村长大，恢复这种简朴的生活我觉得很不错。交谈最后，高树勋特意补了一句，大概这足以说明一个人是怎样变成匪的吧。讲完他哈哈大笑。当年年底，毛泽东在亲笔制定指导全党全军的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特别明确指出，开展高树勋运动是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站到人民方面来。而在之后的历史发展中，这一运动贯穿了解放战争的整个进程。蒋介石还是不舒服，双十协定的签署如骨鲠在喉，无比别扭，但邯郸战役的失利以及高树勋的倒戈确实也让他觉察出内战的准备还没有做好。而且先不要说战场，即便是在舆论场上面对自己的老对手，他还是一败涂地的，很尴尬。毛泽东是离开重庆了，但他留下的影响怎么就那么深呢？重庆红岩村13号八路军办事处，2楼东头靠北的小屋，就是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的居所。徜徉在狭窄的楼道之间，很难想象今日如此宁静之所在，历史上却见证过那样激荡忌讳的风云。 在这儿工作的41天里，毛泽东广泛会见各界民主人士，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政治主张。临回延安之前，1945年10月7日，毛泽东在此致信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柳亚子先生，并特别手书一阙旧作附上，予以馈赠。沁园春，雪。 柳亚子先生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非常赞同，对于共产党的领导人更是十分崇敬，此次得到毛泽东慈父更是惊为天作。他贺词一首发表于新华日报，引发读者强烈兴趣，纷纷要求一睹原词真容。几经辗转，时任新民报副刊主编吴祖光先生抄得原词，并于1945年11月14日率先发表。随后重庆十几家报刊迅速跟进，纷纷转载。一时间，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佳句响彻山城，继而辐射全国。也正是从这里返回延安之后，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在明天 关于重庆谈判中写下了那耳熟能详的警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中国的事情要靠共产党办，靠人民办，我们有决心有办法实现和平，实现民主，只要我们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就一定能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其恢宏气势和广博胸襟迅即在全国引发巨大轰动和广泛支持，而相对于国民党反动派来说，战场不利，于情无为，愿赌攻心之下，恐怖与暴力也就成为了他们弹压人民呼声的唯一手段，不二法门。死者，你们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这里。死者，你们怎么走不出来？我们在这里，你们不要悲哀。我们在这里，你们抬起头来。哪一个爱正义者的心上没有我们？哪一个爱自由者的脑里没有我们？哪一个爱光明者的眼前看不见我们？云南师范大学，昔日的西南联大师范学院，这里长眠着四位年轻的英灵。1945年11月25日，昆明几所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在西南联大举行时事晚会，激昂演讲，呼吁和平。第二天，云集而至的学生已达3万多人，各校宣布总罢课，提出立即停止内战，撤退驻华美军，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12月1日，几百名国民党特务开始进攻校园，大打出手，同时竟向学生投掷手榴弹。被镇压过程中，于在、潘衍、李鲁莲、张华昌等四名师生死亡，另有60多人受伤。抗战胜利刚刚3个多月，无辜民众即遭血光之灾。121惨案震惊全国，北平、重庆、成都、上海等近20个城市的学生、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纷纷举行追悼会、示威游行，予以声援，15万人次前来公祭。1946年3月17日，出殡当天，闻一多先生亲自为罹难者抬棺，并慷慨写下悼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而就在不到4个月后，因为代表民盟公开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他和李公朴先生双双倒在了国民党特务的暗杀枪口之下。牺牲之后，两位先生也被安葬在1214烈士墓的旁边，至今接受着无数民众的凭吊与哀思。 我父亲牺牲了之后，我们待不下去了，到哪儿去呢？到解放区去。过了丰泽县是一个小河，河那边就是咱们的警察局边区。过了河，我们一家一下子就，哎呀，到了咱们自己的地方了。看着天空也像是蓝的，人人都看着可亲可近，一下这个心情大不一样。那个时候不会唱那个歌子，后来才会唱：解放军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军的人民好喜欢，